随风飘扬的笑，如你别想起我了，你的头发微的撒娇，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，你永远的像一只猫，等着记忆月亮，爱的甜味蔓延发酵，爱被爱的 Yeah.

瞬间加速度，坠落在寂寞公路。那里找我的梦，被偷的梦，偷偷的偷走了，不见了，一无所有了，一辈子晃晃悠悠。 熟悉，这一刻我知

穿着军装，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。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，说爷爷我一辈子要。爷爷习惯左手拿烟，右手端着茶杯，切着西瓜来我面前，说名字里的神向着夕阳，活着再多苦难打在天边。爷爷头发斑白，爷爷像个小孩，爷爷戴着眼镜，爷爷笑着可爱，靠着他的肩膀乘凉，爷爷就是我的依赖。像个小孩，爷爷戴着眼镜，爷爷笑着可爱，靠着他的肩膀乘凉，爷爷就是我的依赖。

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凤飞飞，叫做《今夜为我停留》。在舞台上的凤飞飞总是喜欢用裤装搭配风格迥异的帽子，再配合她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和憨直的微笑，并用举手礼向观众致谢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她独特的标志。一起来听到《今夜为我停留》。 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我停留，啊，醉人的春酒，啊，流转的烟火，让我能握着你的手，诉说我心中的挽留，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。 像春天的花开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，羞涩的最美感张开，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，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，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，后来才明白

在我心中。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，叫做《爱就一个字》，这是一首典型的哲式情歌。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，丰富地演绎着，唱功非常的纯熟，歌声高亢清亮，感动了无数的观众。一起来听到《爱就一个字》，来自张信哲。 天空的乌云像蜡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身不由己，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，两个人相互回应，光芒胜过夜晚繁星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